又有疫情，您可以打给我，我的电话是。 闭嘴。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陆玉街拍星探，您要当真的话可得长点心。您听听下面这个故事。 宝贝 小菜儿，走吧、 走。 哎呦，这人这多哟。 哎呀呵，你还嫌人多，周末出来就这样怎么办呢？现在哪哪是没有人呢？ 帽子，帽子，卖帽子。 头回听说卖帽子还有腰，哪年代的事儿啊？这帽子能买吗？ 你看他这帽子 错对了吧， 挺别致的帽子。 哎，二位姑娘看看这帽子吧，这个帽子好看，我们这儿有棒球帽、贝雷帽、时尚的那种很漂亮的那个潮帽。 行行行，还潮帽、 礼帽都有。 礼帽， 我特别礼貌。草帽、 哎、这大冬天戴草帽，这不是疯了吗？ 万一你有海南 一 套， 那 我跟你说，这人要好看戴什么东西都好看。 你要是愿意挑啊， 不信我拿一帽子你看看啊，你好看吗？你再戴这个你看好看吗？ 哎，这你这姑娘也试试啊，这贝雷帽你这你 这不适合你，这不适合你，这我来，你看看我戴这好看吗？你看好看吗？好看不好看？ 哎、你让这姑娘试试呢，要不这姑娘呢，她这个、 你让她看看，你让她看看，给我你看怎么样？我戴这帽子好看吗？ 你还是摘了吧。 为什么呀？ 摘了吧。 为什么呀？ 暖壶盖似的。 这边也挺好看的。 他说你这帽子做的不好，跟暖壶盖似的。 这我错了。那你试试这个棒球帽，要不 我试这个，你看这个好看吗？ 哎呦， 显得我优雅了吧？ 你跟汽水瓶子似的， 是不是很新潮？ 你让这姑娘要么戴着，她呀、这个， 为什么老是她戴呀、啊？ 不是， 都试着。 对， 不是我这买东西，你让她老让她试干嘛？ 你 我戴好看，就她 不是你快摘下来吧，你脑袋上都勒出圈来了。 对，有大号的没有啊？ 试试这个，有叉 L。 什么呀？帽子不是这号， 就 帽子还有叉 L 的吗？ 帽子不是裤子。 哎，您反正您扣这试试吧。 扣上， 我这戴上了，这扣上了。 这是因为渔夫帽它比较包脑袋。 你看我这渔夫、 这个、 渔夫领巾腿有了吗？ 有的， 特可爱，特可爱， 是不是？让我这年轻浪漫这个天真的劲儿了吧？ 啊，让这姑娘戴一个试试，好吧？ 你干嘛老让她戴？我就不让她戴。 渔夫帽它也有个别名叫 什么？ 盆儿帽。 对呀、啊，你看我戴着是不是有点意思？ 有，太有意思了。你吃过盆儿糕吗？他们说老北京的一种那个小吃，见过吗？ 没见过，你没得说了吧？ 有镜子， 你看这气质多好啊！这大帽檐 是，这不就散发着一种特别的气味、气息？ 没洗头啊？ 帽子有味儿，换一个优雅的贵妇人那种感觉的吗？ 有啊，这您看这种大檐儿的、 大檐儿的，对，你看像不像那个优雅那个庄园那个公主？ 有点像套马的汉子， 威武雄壮是吧？ 你看这姑娘不也是？ 你让她试干嘛试？你这是什么意思？ 俩人一块买呗，都。 我戴什么都好看。 都买了吧，要 不？都行，不行，戴什么都行，都买了不行，就买一个。 那您随便挑一个吧。 叫这个吧。 哎呦，就不，你再换一个吧。 我先放叫这个。 叫这个 。人好看，戴什么都没 用。124。 124的，你这帽子怎么卖的？ 盆帽，你不是这个吧？ 120就完了，124。 行，您说了算。 就这盆啊。 端着吧，来走。 那不是戴的吗？ 我端着走，这帽子 真是不知道，以为这是装水煮肉的。 好家伙，真敢戴 啊！我像不像美人鱼那个茜茜公主？ 你像美人鱼那鱼食。 你嫉妒我？ 小姐，小姐。 谁？笑谁呢？叫谁呢？ 哎呀！你的这个形象。你外形太好了， 对不起，我跟你不认识，不是好熟啊。 对不起， 那个我 对不起， 不方便啊。 对不起， 你也对不起我啊。 我是盆子公司的星探， 盆子， 我们是一个经纪公司， 盆子公司 挖掘了很多著名的演员和明星。 谁呀、 啊？您比如说啊， 盆子，你挖出谁了？ 挖出的可能也就是个种子， 子怡， 张子怡，是你们挖出来的？ 让我们这儿拍东西，广告啊，照片。拍得特别漂亮，完了这导演一看就看上了，就选他。 哦，还有谁啊？ 诗诗。 诗诗，谁？刘诗诗。 哎，刘诗诗，静蕾。 徐静蕾。行了，您他妈姓儿都带出来行不行？让我竞猜。 竞猜不有意思吗？ 谁有意思？ 一般有奖的才是竞猜呢。 丽颖。 赵丽颖。 哎， 这都不是一个时代的。